两个月亮。 我望见两个月亮，一般的样，不同的像。一个这时正在天上，披敞着雀毛的衣裳。他不吝惜他的恩情，满地全是他的金银。他不忘故宫的琉璃，山海间有他的清丽。他跳出云头，跳上树，又躲进新绿的藤萝。他那样玲珑，那样美，水底的鱼儿也得醉。但他有一点子不好，他老爱向瘦小里耗。有时满天只见星点，没了那迷人的圆点。虽则到时候照样回来，但这份相思有些难挨。还有那个你看不见，虽则不提有多么艳，他也有他醉窝的笑，还有转动时的灵妙。说慷慨，他也从不让人，可惜你望不到我的园林。可贵是他无边的法力，常把我凌波向高里提。我最爱那银涛的汹涌，浪花里有音乐的银钟。就那些马尾似的白沫，也比得珠宝经过雕琢。一轮完美的明月，又况是永不残缺。只要我闭上这一双眼，它就停停地升上了天。